第二節大髀雙煙又翻嚟啦，講乜頭先我哋嘅話題， 實在停不了啊！ 係啦，因為好似頭先講台灣啦，譬如泰國啦，譬如好似我哋有啲澳洲網友啦，有啲美國啦，有湯哥啦，好似阿 Larry 問題先生去咗加拿大，咁佢有冇當地嘅網友招呼佢去到美國咧、紐約咧？原來有班網友咧喺度等佢，佢哋唔識嘅，其實網絡識嘅啫，咁就招呼佢，跟住佢諗住咧就去歐洲，咁咧我睇下佢配唔配合合到我法國啊同埋呢個英國嗰啲網友，咁可能咧就吹雞咁喺嗰度咧大家見下面。咁頭先用我哋嘅方法可以去好多地方，咁譬如你哋可能為我哋真係搞啲美食考察團、休閒團啦，冇太多啲， 淨係泰國咋，冇啦。 系好多地方， 唔系头先我讲好多地方，你都冇听。 好似澳洲、美国、加拿大，好似嗱，我哋而家今日，我哋 Alex 今日去咗退休，唔系去咗玩，佢都几其实谂住退休啦。咁我而家今日嘅推咪咧，咁咧佢咧就本身咧就系谂住咧过埋呢两三日结完婚咧，佢咧就翻温哥华噶啦。咁佢翻温哥华咧就做菜档，佢咧就本身喺香港做飞机工程，放棄咗飛機工程，咁咧而佢未來太太咧就係做呢個 婚宴 專家，咁啊專做啲高檔嘅，咁所以咧我就幫襯唔起，所以咧卒之咧我同我老婆真係簽個名就結咗婚啦。 咁係喎，而家好興㗎嘛，可以幾多周年啊嗰啲咧，就再嚟一個咩？ 所以咧佢咧就會翻加拿大，咁咧本身咧就做家底療傷，同我做英文節目嗰個下個禮拜會出嘅。咁嗰個哥哥仔咧，阿 KT 咧，佢本身都係温哥華人，佢都會搞掂呢度啲嘢，佢都會翻温哥華。咁亦都喺嗰邊咧有啲網友，咁我哋啦可以組團過去，佢哋本身當地嘅香港人平时消费嘅地方好食同埋唔好俾人搵到衬嘅地方去玩。 喂，呢个很重要。 呢个好重要，因为呢你参加旅行团或者呢你 上游行啦， 上网上网上 网上网上网上参加旅行团上网咋。好似你去泰国淨係睇胡慧聰呀，嗰啲線稿真係多到你撲街，全部俾廣告費佢，跟住佢搏命推。你寫嗰啲旅遊書，邊個唔俾廣告費佢登呀？係咪呀？咁我問你啦，係咪真係好呢？喂，個個都好話行到去好難搭車喎，點樣點樣寫有乜嘢唔好。我哋呢就組織嘅時候呢就組織埋當地嘅 朋友 喺嗰度實地去。譬如佢話：哎呀，天好運喺泰國唔好去啦，又貴又唔好食，隔離邊間點心店嗰間酒店嗰間好食佢一百倍咯，我哋就係嗰間，唔好天好運俾人鋸，即係唔係天好運唔好食啊，即係相對比有啲又好食，唔係一間阿 Johnny 就會電話響啊。大飛講嘢小心啲啊，雖然我做大律師，但係頂唔到你幾多鑊，即係你俾人告嘅時候。 哇！咁我想問啦，呢、這個咁嘅大飛商圈嘅美食啊，周遊列國啦嘅團咧。是不是那三个主角都会每次出席啊？ 边三个主角？ 咁啊，梗系你啦，你已经系大肥商圈嘅， 咁梗系要大 主角噶啦， 大肥啦， 大肥啦，如果唔系点样叫商圈咧？ 唔系点样叫大肥商圈？ 唔系因为我哋想嘅，即系唔系话我哋去嗰个旅行玩，而系你哋去到睇到，佢你哋觉得嗰边有乜嘢好，或者嗰度咧佢哋有啲门路系可以帮到你哋，或者翻大陆或者嚟香港嘅，系一个生意嘅商圈，你个村得埋嘅，唔系净我哋，即系好似我举例话维他奶 Temple 卖个即系卖俾当地嘅，即系当运啦，执翻少少佢卖俾台湾啦，台湾都有啲产品翻嚟系互相对嘅。 是啊，其实我而家啱啱我都同澳洲同埋新西兰几个网友呢我都 match 緊有一个新嘅 work, 方唔方便喺度讲 讲。 因为呢而家啱啱呢陕西嗰度呢佢唔係西安啦，佢啱啱搞咗一个新嘅自贸区专门面对澳洲同埋新西兰㗎。咁我哋都俾咗个 list 俾啲网友呢，咁我哋就话呢而家但我哋主要有个核心呢就即係牛肉呢一路牛肉啊奶类产品一路入嚟好多。但呢我哋而家睇緊就喺西北嗰度咧，我哋专门打唔系有 而家冇西北嗰边 吓，同埋咧我专门打嗰个清真，即系嗰度有几个，即系西安有好多啦，宁夏、甘肃同埋呢个青海、新疆都系需要呢啲清真产品嘅。我哋而家希望佢，我哋联络一啲当地嘅即系比较好嘅肉食公清真肉食公司，直接入嚟我哋呢度有埋销售，咁样变一条新嘅销售网络，咁样去做嘢啦吓。 系啊，譬如好似阿 Bert 啦。他本身就好熟悉马来西亚嘅。 咁咧，譬如好似馬來西亞佢哋最叻做傳銷啦。咁咧就馬來西亞有啲產品啦，華人聚居嘅地方啦。咁我哋可以當翻佢第二個屋企啦，佢温香港一個屋企，溫州個屋企，深圳個屋企， 跟第三個噶啦， 第四個啦， 第四個添啦。 咁可以咧就咁樣去嘅。咁我哋可以互相即係有興趣到呢個地方，我哋報名。咁啊，全部穿埋一齊，到時佢我哋去之前真係開個茶會。點為之開茶會呢？係佢特定課一啲有目的性嘅去，除咗去吃喝玩樂之外，仲要有一啲我哋真係可以有啲資源 安排到啲 安排到嘅，咁樣你先去先有價值，唔係去玩完之後即係叫雞團啦，你都要叫雞係咪先？咁我去到外馬來西亞，我諗住真係即係好似而家有啲團咁去馬來西亞，就係去食榴蓮團，咁我咪帶你即常任食咯，榴蓮自助餐已經好興噶，去到。乜嘢榴莲都有，即时食，你食得几多大佬啊？自助餐榴莲俾你食到一个，你赢晒啦个人。 嗯， 俾呢个钱真系唔值得。 翻嚟即刻病啊！真系。 系啊， 喉咙痛。 系啦，咁我话，但系咧，马来西亚唔一定嘅，好似阿 Bert 最叻就做整肉骨茶嘅。咁希望你有機會啦，咁啊試下阿 Bert 整肉骨茶咁。 唔係喎，阿 Bert 有好多樣嘢都整得好好食噶。係 啊， 係啊。 所以 要一定要結識呢個人。 所以阿 Tony 成日監聽我呢個節目嘅，咁佢咧就會我所有節目阿 Tony 咧，我一播咧佢就即刻講，咁咧就咧如果就係做飯堂咧，就預阿 Bert 落嚟做得啦。系啊，因为咧，我哋想咁样。 唔系喎，几多钱盒话？讲清楚啲。 25蚊啊！ 25蚊啊，唔系30蚊咩？ 25蚊两送饭，30蚊三送饭咯。 嗯。 哦，嗯、好啊，真系、 啊。希望做得成啦，因为人手话各样点调到啦，咁睇下我大佬点。我哋咁样其实讲嘅时候举例嘅啫，可以做讲座，可以做旅行团，有啲目的性嘅，譬如好似广州佛山嘅网友都可以参加，不过香港上飞机啫，系咪啊？可能去到嘅时候，你去到嘅时候带到啲嘢翻嚟俾你，可能嘅钱唔系好多，系咪啊？或者你亦都你哋本身有啲嘢，因为我话俾你听啊，淘宝爆咗噶啦，而家咧喺美加同埋澳洲做，以前咧华人最搵钱，亦都最容易入行嘅咧，就系、是、做报关， 嗯， 做运输订船飞，因为大量嘅物嘅嘢要运过去，做货翻华人地方嘅嘢。但系因为你而家呢个渠道啊，天猫、淘宝同埋做各类型嘅嘢咧，做得太多，爆晒噶啦，爆晒。咁咧，而家佢哋都难揾食嘅，因为我有两个网友翻嚟同我讲过，咁佢话其实加拿大又好，美国有澳洲都话难揾食而家。但系佢所谓难揾食嘅，唔代表揾唔到食。 系佢原本嗰种方法难 揾食。系啦，但系佢做报关，你可能有第二种，你提供到另外一种嘅货，而佢哋系少竞争嘅话，而佢俾到个意见你大陆嘅朋友，咁你就成噶啦。 嗯， 因为佢就会帮到你呢啲人，佢嘅客喺晒佢手，因为佢做报关嘅，系咪接触晒所有佢收货嘅客啊？ 系 咪啊？咁你开到门路，而你去到睇到啲嘢，佢做报关进出口嘅，佢亦都帮你清关，跟住交俾你。你大陆嗰方面你负责，你咪可以。譬如澳洲，你好似头先你讲啊嘛，去到陕西啊各样嘢嘅地方，你可以穿得埋翻嚟。 系啦， 系咪啊？好似阿 Bert 做对伊斯兰嘅嘢特别多啦，除咗恐怖分子之外，咁佢有呢个人脉，佢都有呢个人脉。咁啊，除非你即系运炸弹翻去，冇办法啦，系嘛？ 我真系会嘅，神仙冇计。 咁啊，但系问题就系、是，佢就会用另外一个层面，就做另外一班客，但系喺同一个地方做。 嗯， 系咪啊？即系头先讲咁，即系李生咁，佢印咗块皮，佢成本可兰经印咗喺个皮上高。 系啊。 咁咧好多时候，譬如个皮包有个可兰经，咁佢嘅销售渠道就唔系净系。一个皮袋，而系赋予咗一个伊斯兰教，佢呢个圣物，佢摆喺佢身上，有本《可兰经》喺佢度，系有经文系睇到嘅，唔系佢即系写住圣经一个面喺度，冇馅嘅，唔系，系成本《可兰经》 印样 印咗喺个皮度，咁、你就话佢系有经文嘅，咁你嘅销售对象你就多咗个好强嘅卖点，你唔系买呢件皮具，你买呢本皮具《可兰经》里边。另外有另外一种用途嘅皮具，系两个嘢嚟，咁 咁你就係想慢慢點樣去睇囉。所以我想話做一個商圈，希望廣州、佛山、上海，包括做生果啊，譬如好似砂糖根唔一定係喺四會落嘅，其實好多地方有砂糖桔嘅，新興雲浮有砂糖桔，其實屈南好平，近廣西啊，喺但係因為運輸問題啊，佢哋賣唔到嗰個價錢，而家嗰度收嘅價錢好平。 其實咧，你啱啱咁講咯，我突然間醒一樣嘢，嗰陣時我同安徽嗰度咧，同有一個五河縣嘅縣委書記佢都講，原來其實喺中國咧，佢有一個排名噶，大閘蟹邊度最好食噶？ 係 啊，其實原來陽澄湖大閘蟹排第四位嘅，咁排第八位嘅咋啊？第一係安徽，第一、第二都係安徽嘅。 系、啦，譬如好似我上次个做节目，好似做节目，唔知系咪做节目定系自己私人讲。 嗯， 无锡嘅水蜜桃系好过 系 节目讲嘅， 节目讲嘅 喺日本， 好过日本 啊！入去就可以饮， 绝对啦！ 仲要系领导人先至 有得食，你想唔想做领导人啊？ 咁、我话啦，我哋可以各方面提供到所有嘅唔同嘅嘢。就最紧要唔好老衬去上海人带你皮优厂，我哋上海人最信皮优噶啦，跟住个个咧啲导游都话有一条，跟住乜乜，即系玩到咧千奇百怪，咁咧就香港人咧从来冇消费团，但佢都有办法令到你买，跟住佢同你讲嗱，你睇下李嘉诚啊嗰栋大楼啊，同埋你去到咧城隍庙出边啊对住咧嗰度系皮优嚟噶，我哋最信，因为你系上海人，所以应该带你皮优厂去买，好抵噶，你明唔明啊？ 明。 咁我哋唔做呢啲， 笑到出唔到声添。 系啊， 肥妹仔。 咁我哋唔系呢啲。咁可能咧，我做大肥有啲讲话，啲人点样卖肉嘅喺大陆。咁希望咧，阿猫姐唔系咁样俾人揾品啊。咁咧就点样卖肉嘅手法，我喺节目讲啦，唔喺呢度讲。咁咧就所有嘅嘢都系咁样。你哋可以借到嘅，就冇嘢补充，补充即系讲估咯，冇时间。 系啦， 系啊， 好冇补充。 你话即系你知啊，那么远时，这么近，哇！讲到 世界，唔系始终一个好平台嚟噶嘛，因为你可以运用个平台，大家可以即系互惠互利啊，有同埋增广见闻啊，我觉得呢样好紧要咯。 因为你网上识好多人。嗰、那个系咩人你唔知道，但系用我哋你真系识到，因为嗰啲好多，譬如好似而家同我推咪嗰、那个吓靓、仔，咁佢真系翻翻哥华，真系卖菜嘅，咁有根有底嘛，咁、去到佢招呼你，虽然你而家要唔好要佢蚀啦，咁噶睇下咧，去到话睇加拿大大嘅点样卖菜法都 OK 嘅，咁但系话佢去到佢介绍俾你。起码你有个信任度，大家真系见过，大家本身喺网上识嘅，系、可能出过嚟。落过嚟我呢度饮茶都唔停，你哋大家会有个互信啊，同你网上唔同啊嘛，诈即系啊骗子何其多系咪先？我唔敢担保，哇！但系我哋会真系了解咗佢嘅职业，佢做乜嘢？我哋呢堆人究竟系咩人？然后我哋先穿埋一齐去做一啲嘢。 因为如果你喺网上估，可能你有啲识嘅咧，你系单对单咁样，佢讲你单面接收啊。但喺个商圈里边咧，系多方评价。多方评价，即系话我讲完嘢出嚟，可能我阿猫我呃到猫姐，但呃唔到阿大肥，呃唔到阿 成 妹嘛。 好似你话你我买 like， 我话我买100个 like， 话个个都话你好啊，唔系。譬如就好似去温哥华咁，嗱，头先我讲啦，一个家底疗伤嗰个加而家个靓仔，咁两个啦，咁仲有三四个网友，佢哋本身都喺温哥华生活嘅，咁你。一讲嗰样嘢系咪真的，其他嗰个会答你噶嘛？ 系啊， 因为佢哋唔系识得噶嘛。好似阿汤哥咁，佢翻喺美国翻咗嚟，咁啊做咗几集唔识唔讲，咁啊又同我哋饮茶网聚。佢翻到去，跟住咧就喺我哋呢个 group 里边就识咗喺纽约嘅几个朋友，包括康仔，康仔佢翻咗去啦。咁我话啦，佢哋一堆人喺嗰度，咁你做乜嘢？佢做乜嘢？佢讲嘅嘢系咪事实？喺当地嘅人系知道噶嘛？ 知道嘅，你冇得呃嘅。 系啊，咁佢哋同埋佢哋华人同埋香港人嘅生活圈子就系香港人嘅生活圈子。 系啊， 即系我点解我话我去到台中或者台湾台北，阿杰拉德罗伊佢哋喺度，佢哋香港人佢喺嗰度生活， 佢本身帮咗好多人移咗民去，而嗰班人相信佢，佢哋聚咗个群体喺度。你去到你呃我啫，嗰、那个唔会呃我噶嘛。有啲人冇咩必要，又唔系赚到你咩钱，但系你咁样去穿到嘛，即系个信任度强好多。 嗯， 系 呢个先至系最现实嘅。不过香港都，唉，即系我都吓、啊、几廿岁人骗子，真系何其多。 唔系，其实你谂翻咧，你所有我哋啲电话骗案咧，佢都唔想你同人哋商量嘅啫嘛。但我哋响商圈，我哋有一个咧，就大家一齐公开商量嘅一个地方。我讲样嘢假嘅，我话哦，原来马来西亚咁嘅，你一听有其他人知道，喂，唔对路啊！你讲乜啦？系咪啊？咁 样系嘛？印尼华侨我都有几个啦，即系嗰时排华翻咗嚟香港，有啲翻大陆，跟住走翻嚟香港。喂，一讲喺晒度啦，全部都知道咁。我哋就尝试下，不如去新加坡。 总之人验证到啦，你 系啦。咁我哋个网友冇理由净系得你噶。 系啊， 系啊，我哋真 系。你都唔好睇小我大肥，话俾你听。 一定唔会睇小你大肥啊！大肥你出嚟行噶嘛，系嘛？ 即系边？即系睇小你。即系度度地方都有啲人嘅。咁我就话，我哋想咁样。咁或者啲人翻嚟香港，我哋调翻转，佢好耐冇翻嚟香港啦。我哋香港人招呼佢。咁可能咧，我下个礼拜做节目咧，大肥看天下咧，我就做一条，我认为咧，招呼朋友嘅，即系外地朋友。如果你本身香港人就唔需要啦。咁但系外地翻嚟嘅朋友或者大陆嚟嘅朋友，我做一即一条旅游线。咁咧就我讲我，如果我做带团三日啦，呢三日带你去边食乜嘢？ 啊，其实好喎、 啊。诶、欸，好喎、啊，我都想知喎、 啊。我真系知啊，带去边咧？讲埋啦， 唔好，而家我等咩？佢接我大佬就讲， 有要讲， 有要下次啊， 唔系即系我话啦。如果你好似阿法温你落嚟香港，或者阿佳仔你再落嚟，咁唔好成日买嘢啊！我带你唔去买嘢，但系有趣味性啲，系香港人都未必成日去嘅，但系 OK 嘅，我觉得，因为我所好多以前咧，我好多大陆嘅朋友落嚟香港，我揸架车，我都带佢嗰个地方去完，都话哇乜香港。唔系我哋咁睇嘅，啊，好，其实好好玩。 哦，其实咁系好好，因为总有朋友啊，或者系总之亲戚啊，乜嘢都好啦。 好过去海洋公园啦、 啊，哎呀，主题公园 啊，系啊，唔好去海洋公园、主题公园啦、啊，即系我唔会带你去呢啲地方。 免费飞都唔想去。 系啊，咁唔好，有细路仔要去。 但我又唔会咁讲嘅， 即系好似我去广州咁，去珠江新城，其实佢有一个游乐场啊。系睇 VR， 用 VR 玩游乐场啊，玩机啊，射足球啊，鬼屋啊，都好恐怖啊！咁里面好似个动物园咁样嘅，咁咧就好多毛公仔嘅动物做得好似嘅，咩动物都有。但系咧，我有两个朋友住珠江新城，竟然冇去过。我唔系啊，系原来你住嗰笪地方，你都因为你都唔了解嗰笪地方有呢啲嘢。 其实系真噶， 系啊， 吓，即系呢一样嘢系存在住。 系啊， 咁其实商圈我哋大家而家其实一个共享资讯噶嘛，从来都系噶。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几好嘅一个方法嚟噶。 嗯， 系啊，本身咧我自己本身咧就喺商圈后面咧就有十分钟咧就讲健康食品嘅，咁啊揾咗阿 Ben 讲，咁但阿 Ben 咧就同我做嗰集节目咧，我谂住揾佢讲，因为佢真系平时好背书咁噶。一讲呢啲，佢真系顾小培上身， 上身 系啊！哇，真系，但系嗰次录死晒， 呆咗 十几分钟，录来录去，跟住得噶啦，到时剪啦，得噶啦，你补充啦，得，我试下，咁咧就下一次咧，我自己60分钟，我摆翻喺尾，净系我自己，等佢听完之后咧，睇下佢觉得我咁样讲好唔好，跟住再下次揾翻佢讲，因为嗰次真系。哇！录完之后，阿勒洗口面，哇！点播啊？点 cut 啊？哇！这个后期制作都好麻烦下，因为佢讲唔到乜嘢嘅，跟住咁样剪，搏唔翻一齐嘅，咁唔知啦咁。喂，冇时间啦，讲菇啦，快啲。 好 啦，我哋就由菇王阿 Bird 讲啦。 系由 佢开始啊嘛。咁其实我哋寻日咧好特别咧，我哋有20个朋友咧，我先讲嗰个背景先啦。咁我哋当我哋投资咗，我哋做咗呢个香港嘅有机种植之后咧，我哋觉得而家有个好大嘅一个空间咧，就系做呢个食用菌嘅种植嘅。咁所以我哋响 招勁嗰度，我哋已經係揾咗幾笪地方啦，我哋開始已經租咗幾笪地方咧，我哋開始做呢個菇個種植。我哋希望講一次咧，係喺度做好個基建之後咧，係十月開始咧，係趕一次，因為菇都又係好似時菜咁樣嘅，都有一個時令嘅。咁我哋希望可以十月開始嘅。咁但係當我哋開始做嘅時候咧，我哋就希望擴散啲氣，可以多啲人參與。因為我哋其實做幾個 project， 包括我哋廚回收啊種植啊、土地改良啊，都係幾個人。咁變咗即係糖水滾糖魚。咁我哋希望咧可以吸入多啲人。咁所以我哋攞咗20%出嚟咧，就係、是、希望其他人可以參與入嚟一齊做咁樣。咁其實經過尋日考察咧，其實反應好好，已經有好幾個好多好，即係有成10個朋友咧，係希望係參與呢件事噶啦。咁佢亦都填咗表俾我哋。咁嗱，第一件事咧，我哋講翻成個菇場咧，就喺呢個上去招徑嗰度啦。咁尋日十幾個朋友去睇過啦。咁我哋都有我哋負責嘅同事解釋佢到底點樣。因為菇包裏邊咧係一啲嘅我哋當然啦，我哋菇包已經預備好嘅時候咧，咁點樣去將啲食用菌，然之後。佢幾快可以生殖到生養出嚟嘅？七日到已經生養出嚟噶，就已經去，因為佢一嚟咧，而家我哋所有嘅菇咧嘅來源都係大陸嘅，咁大陸嘅佢嘅質量管制啊，同埋佢質量管理咧，咁呢個係有一個香港係有一個問題嘅。咁香港呢個我哋可唔可能帶出一個香港人產品嘅呢個信心咧？呢、這個我哋希望做到嘅。然之後咧，嗰、那個菇包佢本身咧，亦都係作為我哋有機種植裏邊咧，係對土壤一個好。充好一個好有營養嘅補充劑，咁亦都可以令到我哋繼續響種植上嗰個再改善嗰個土地咁樣。所以尋日咧就我哋發覺嗰個效果非常，即係呢幾次考察嚟講，大家都非常好啦。咁個反應都好熱烈嘅。當可能頭先有啲朋友講過嗰個定價問題啦，其實而家我哋都係用翻香港品牌呢一個嚟出。咁同埋我哋都開始咧，響好多部分咧，我哋都諗緊大家點樣去推廣啦。因為響我同幾次有朋友。交流底下咧，我哋覺得咧就有一樣嘢，因為第一，我哋而家都好多謝朋友支持啦。我想北角嗰個實體店咧就好都好受歡迎嘅，已經基本上咧，我哋開始嘅時候第十日第一個禮拜咧已經有好多回頭客啦，有好多粉絲啦，已經有好多朋友係特登嚟買噶啦。咁然之後咧，咁我哋希望咧，可唔可能？有一個配送去啲唔同區域啊，點樣做呢？因為我哋已經同 Circle K 講，已經係同意咗 Circle K 可以做一個點，仲有冇其他方法呢？或者我點樣利用手機啊，用啲 app 咧嚟可以大家補充做呢一樣嘢咧？ 不如貓姐，我同你開分間咯，我睇。 你同我開分間啊？ 係啊， 你睇啊？ 分間 係啊。我冇問題啊，唉。係 真喎，即係我都應該係，我見到佢都嚇。阿 Bear 都話揾到錢咁啊，咁啊咁應該我哋都得嘅。 阿 Bear 係帶相機俾我哋噶嘛，係咪？ 我習慣做一元拍賣嘅，我僆仔嘅時候。 係咩？哇 ！OK， 我揸支咪就 係咧，唔怪之講嘢咁流利咧，真係好嘢喎 嚇。係啊，真 係。我因為嗰陣時咧，其實唔係我做，因為嗰陣時咧，我散貨俾啲一元拍賣嘅。 嗯。 哦。咁第一代嘅一元拍賣咧，就係、是、我散貨俾嗰間公司咧，就叫做。哎呀，我唔记得叫咩保萬保公司。 嗯。 啊，个老细姓张啊，两个。咁呢佢哋呢就係一元拍卖香港嘅始祖。 嗯。 咁呢嗰陣时我就散货俾佢买。 嗯。 咁呢就成日企喺度呢睇学嘢啦。我哋嗌到㗎。 嗯。 即係嗌到客㗎。其实如果做一个菜档唔值钱。 嗯。 但係賣到钱。因为有机菜真係賣到钱，同埋香港而家啲人唔争钱。 嗯。 系啊，真系唔争钱。 当然啦，系有啲区域嘅地方啦，吓，即系可能系佢真系追求平嘅。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地方咧，系追求嗰、那个即系个质量嘅。 质量系，但系而家香港人咧系追求健康噶嘛，事业有成嘅，第一佢都系要健康先。 系好似 啲事业冇成嘅，佢更加要注意健康。 好似譬如好似有啲人想话想做有机菜咁，喂，横住一间空铺。联络一下我哋，倾下啊，做都 OK 嘅，系咪啊？ 同埋咧，我哋另外一种咧就系话咧，你头先讲事业有成嘅咧，系追求一啲健康啦。但系我觉得想做事业嘅，可唔可能提供啲健康俾啲事业有成嘅人咧，令到自己都成为事业有成嘅人咧？ 系啊， 可以啊， 系 嘛， 即系唔好话做 呢个平台真系唔简单。 系啊，即系唔好话 做非一般嘅商食， 因为而家本身。 做有机菜喺香港已经即系食有机菜系成咗个势噶啦。 嗯， 好多地方有，但系咪真系有机真系唔敢讲。 嗯， 咁如果有嘅，计得条掂条数，其实唔使买得多。我听阿 Bert 讲，一个一日都系买两三百斤菜，都围晒皮有份系咪啊？即系个实体店嗰度。 我相信阿 Bert 嗰样嘢咧，即系唔。佢系希望全城食得健康啊嘛， 呢个系我哋原先开始嘅目的嚟嘅， 食得健康都要即系搵到钱为 止。唔系，同埋我哋亦都有一个有一个好核心咧。嗱，大家其实而家大家点样去建个品牌？见过品牌，因为我哋点解我哋之前咧，当然今次好特别咧，有三十几个网友一齐入去睇啦。 其实可以好多嘅、只要咧每一个礼拜，唔系每一个月定咗一个礼拜日，然后咧一个提早报名，要家庭落三五百人都有，系、只不过我哋喺某一个节目喺度讲，唔系全面开，全面 推广系啦， 但系如果真系要全面推广嘅。佢嚟完之后，佢下个次佢就会带朋友嚟，朋友嚟咗之后，跟住下次又再转朋友嚟。 嗯， 系点样嘅做一个方式啫？因为我哋之前嘅都系尝试性质。我而家你其实招敬同埋即系阿个体积嗰度近啫嘛，燕江未可以一日包两个场咪得咯？ 嗯， 可以两批人噶嘛，一批人。就去沽场， 去咗 燕江，一个咧就燕江，然后咧就参观食食，跟住换咗咁样一两批人，跟住嗰边走，咁就已经容纳人好多啦。 嗯， 系咪啊？咁啊，最多同阿罗太豆腐花同佢讲明，喂，我今日真系有咁多人嚟，你唔使俾铁山我，但系你真系要预翻啲位，我哋兼容到。 仲系仲有一间噶，其实喺罗太 隔篱嘛， 隔篱嗰个讲唔讲名噶？ 讲得 豆美美嘛， 系啊， 豆美美嗰度嗰个场都几大噶，其 实系啊，但系罗太十二蚊任食啊嘛， 佢都系十， 佢都十蚊， 佢都系，仲有冻豆浆添啊，你 真系非常好啦， 啊，所以肥妹仔喺度又好啦，有几多所以啲资讯， 仲有黑豆花添啊， 其实咧， 仲有好多嘢食添啊， 阿 Bert 好醒目啦，揾咗你喺呢个平台去推广佢， 我揾佢啫， 一大。大業啊，成大業啊，就是食得健康，用得健康。 嗯、 因為咧，上次網聚咧，阿大肥個哥哥啊喺度講，只要你俾一粒綠豆，阿大肥會將佢變咗做蠶豆。 咁犀利！ 冇錯啦，所以阿 Bert， 你有啲咩商機擺嚟呢度啦？200蚊月會抵啊！ 唔系，我哋唔好讲钱先， 讲钱啊！哇，我哋要讲钱啊！嗱， 我哋 我哋讲嘢啊！ 即系我哋暂停未知嘅，等我十六号我计咗条数。 嗯， 因为咧我都隔篱咧，我而家装埋即系嗰啲 装修到差唔多啦。 投射机，咁咧装埋喇叭，咁咧就方便啲人可以借我笪地方啦，譬如你会员你借我地方啦，咁你搞啲推广活动，咁我收返少少租都要啦，咁呢就俾一日，咁我有人呢就帮你哋咁查点我哋做准备嗰样嘢，咁我哋可以试做啦。咁呢点解先讲返菇啦，咁你去完之后点呀？ 玫瑰花茶囉。 咩呀？ 茶点咪就玫瑰花茶。 你去完嗰一点呀？问你。 我去完寻日啦。我热辣辣，但系咧就真系一个好似一个 ecosystem 咁啦。 因为你真系见 我好耐未试过咁样去实体去体验一啲大自然嘅嘢。咁原来喺呢个过程里面咧，你会睇到哦，原来将来呢度咧就系一个菇场啦。咁啊，好有期待嘅。 咁我谂住咧，佢哋譬如好似个菇场搞掂啦，咁咧我咧就谂住咧。就我哋拍条片之后呢，咁啲菇包即係你可以同我哋联络，咁我哋呢就摆呢度，你离开网聚又好，或者你离开食烧肉又好，啱嘅我摆定喺度，你哋连住攞走返屋企种完之后自己呢就喂摆厕所等佢生完之后自己割咗出嚟就嚟炒菜食，应该係咁样。咁呢我哋呢就做，咁呢我哋会拍片嘅，咁呢就有机菜有拍，即系好多，唔好话净系讲呢两个，其实仲有好多嘅，我哋喺度安排紧，陆续会拍啲短片摆上去我哋嗰、那个星儿得到个 那個 YouTube 嗰度，咁你哋睇咗，我有興趣聯絡我哋。譬如我哋幾耐做一次，定一個禮拜日，咁你就催到人，即係好似網聚咁，你一個月你講咗個日子，你就會催到人。 嗯， 你全體去講，幾百人唔係人。唔系人，唔系个好多人， 唔系一个压力， 唔系好难攞到噶咋。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几百人去做一件事，咁嗰件就真系一件事嚟噶啦， 大事啦。 系啦，所以我话我哋系想咁样。嗱呢一节又够钟啦，咁咧就要等下个礼拜。咁我哋如果系济南翻嚟嘅时候咧，咁我哋再做一节。 应该好多嘢讲， 好多嘢讲啊。 好嘛，咁啊，大家同你拜拜， 多谢大家。